因为我们来上课啊。那刚刚讲到这个茯苓这味药，其实茯苓这味药我们今天也只能够讲一半而已，因为它还有另外一半，我们最好在讲猪苓的时候才能比对出来。这个用到猪苓的这个方子五苓散的话，我们是下次上课才会教了。我们上次刚刚讲到喉咙痛的药物里面有讲到一个麻婆，对不对？就是一种香菇类的东西。那这类香菇类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不同品种的香菇喜欢寄生在不同品种的树底下。就好比说寄生在竹子底下的香菇叫什么呀？不是竹生啊。寄生在竹子底下的香菇叫雷丸。那因为我们中国认为说竹子这个东西是合乎中国人八卦的震卦，那震卦是属于什么呀？是打雷的卦，对不对？所以雷丸的话就专门用来杀虫破邪啊，什么破什么蛊毒啊、寄生虫啊，就是用雷丸。那寄生在枫树底下的香菇叫猪苓。那猪苓的话就是我们下次要教的，因为你知道因为那寄生在松树底下叫茯苓，那猪苓看起来就像猪大便一样黑黑一坨一坨的，那茯苓就大大白白的啊。那我们就会说它的这个寄生，它会随着它的寄生物有药性的不同。比如说枫树是那种很柔的树，到了秋天就全部变红了，对不对？那松树就是那种很刚的树，到了冬天都还是绿的，所以它那个树的个性不一样，以至于猪苓跟茯苓在这两种寄生香菇类同样是利水的药里面，就人家就会觉得猪苓好像性子比较柔，茯苓比较刚啊，就会有这样的分法。那茯苓这个东西呢，它寄生在松树的根部底下啊，那这个长得很大的茯苓，如果你到中药行买，知道茯苓有时候很大一坨啊，很大，是切成薄片在卖的吧？可是看那个薄片也知道有的真的很大，不过大的也有假的啦。据说民国初年的曹营府有一段时间没办法用茯苓，只好用猪苓代替，因为说他们那边买到的茯苓全部都是一煮之后就变成一团面汤，好像都是面粉做的假货。茯苓呢，它生长在松树的根部底下，它在湿湿的泥土里面长了十年二十年，结果你切开来一看，里面都是雪白的，非常漂亮的，然后一点怪味道都没有的。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说联想这个字很危险，我觉得我们中药就是自由行政啊，就是它可以在泥巴里面埋二十年三十年都不被泥巴弄成黑黑脏脏的颜色，就意味着它有很强的力道可以把一些湿浊的邪气排空掉，对不对？那当然植物用什么方法排空它自有它的本领，但是我们如果用西医检测就会说它还有丰富的电解质，它这个水可以完全重组人类的水平衡这样子。所以当你我们前面讲到带到一点茯苓的时候，讲到说它可以让小肠吸收水的力量加强很多，对不对？因为人的身体的消化力其实大部分是小肠吸收，不是大肠吸收。那小肠的能量是来自于心火，对不对？心火通于小肠，那你一旦能够让小肠吸水吸得很轻松的话，你也就知道说这个它的心脏可以保存多一点能量。所以茯苓消极来讲可谓说补心的药，可以吧？不是说积极像桂枝那样直接入心增加心阳，但是消极来讲在保护心阳这件事情上面茯苓是很有用的。那么茯苓呢，它在人体的作用点其实很难确定，因为它能够让全身的这个水代谢趋于正常的话，你说它是清肺也对，清心也对，保护脾胃也对，甚至是帮忙肾排血也对，所以茯苓的作用点我们不太能确定到底在哪里，只是大概啊，保护这个胸中区块不要被邪气所吞没，茯苓是有用的。那么茯苓它是一种菌类，对不对？那 一个香菇30年都埋在地底，这个香菇也未免很窝囊哈。那这个寄生的茯苓的松树，它有中国人说，松树如果下面有茯苓的话，树顶会长一种东西叫微喜枝，就是茯苓的苗，就是这种很神的这种香菇会从松树的顶上冒出来，那就意味着说它在排除这个湿浊的邪气之余呢，它还是有一股清气能够钻透松树的内部，一直钻到松树顶上去冒芽，它的菌丝可以攀爬到那么透的地方。那当然这个东西就会中医就会认为说，你用茯苓的话，它其实真的有一种药性，就是它让你的肾脏这个区块把水邪排空的同时，却把一些好的水精之气留下来，沿着这个督脉这个地方，后面太阳膀胱经这个地方送上来。所以这个水循环我们在中医基础有强调过非常多遍，那是人赖以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能量的运作啊，虽然是在看不见的身体，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茯苓它在这个地方的运作是很代表性的，只是说我们在讲五苓散的时候会不凸显这个东西，因为五苓散又有泽泻又有猪苓，就做的都差不多。可是如果你放到真武汤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只剩这几味药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茯苓还是有这个效果存在的。那么排去湿浊之邪气，然后把水精之气运送到头顶，那运到头顶之后会怎么样呢？对不起，那个会怎么样现在受限于茯苓的品种，就是古时候的茯苓是比较天然的，那水精之气上来以后，人就会比较湿，得到滋润，所以古时候的人都说茯苓吃了不会渴，猪苓吃了会渴，因为就是茯苓那个水气上来以后可以润你的全身。可是现在买到茯苓吃了也会渴了，因为现在茯苓常常是人工刺激它繁殖的，所以好像这个滋润的效果不一定会很明显。现在科学中药茯苓吃一吃可能还是有人吃了会觉得渴，所以它原来的那个药性现在很难说。不过呢，这个下有茯苓上有微喜枝呢，却造这个说这个故事呢，却造就了一个偏方，据说是大陆的岳美中这位老中医很常用的，就是一味茯苓饮。就是你去买一大堆茯苓啊，就是比如说你到药局，人家把茯苓打粉卖给你，那这个茯苓粉呢，你每天吃两次，每次用热水吞，差不多6克，就是2000左右了啊。那会怎么样呢？长头发。哦，这个比狮子的鬃毛可靠太多了。那小孩子吃3个月，成年人吃2个月，通常会长。但是因为我们上次教桂枝龙母汤，桂枝龙母汤是掉头发，但它不会让你长头发。桂枝龙母汤只是因为你头发越掉越稀疏，所以你吃桂枝龙母汤它从此不掉了，那于是头发就茂密回来，那是桂枝龙母汤，那是虚劳的掉头发。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也不是需要，但他头发就是秃掉了。那一味茯苓饮就是每天2次，每次6克的茯苓粉末，但你要买到真货，拜托买好一点的哦，不要买到那种烂茯苓，或者每天6克面粉，然后睡以后变肥了。那这个是治秃头的方法，但是请记得一件事啊，有一种秃头也不是茯苓在治的啊，就那种工作压力太大那种小块的圆形秃啊，那个是小柴胡汤啊，那是肝胆区块的调理啊，那个不是茯苓，所以记得一下，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范围。所以茯苓它可以帮助人的水平衡，能够帮助膀胱的气化啊，能够让这个尿比较通，所以这一点呢啊还是蛮重要的。那至于说苓桂竹甘汤里面的这个桂枝啊，因为苓桂竹甘汤这个方子真的有一点会让人看得出来，他在强调一个人的心阳不通，因为心阳不通才会血瘀到不了头，然后才会怎么样，就是而且有桂的话，它的桂这个东西的药性其实也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个膀胱气化的功能，所以它就是当你这地方有一团痰饮，对不对？塞住了这个上下的这个血啊、气啊都不通的时候，你有桂在这个地方撑开，才比较容易通。所以桂枝也是重要的。那白术的话，要让这个 要让这个身体的水代谢的话，脾胃的吸收水的能力一定要好，对不对？所以也会有用到白术啊，白术有的话，脾胃的这个让水代谢能力才会好起来。那刚刚讲到茯苓的时候，我忘记一件事，就还有一味药叫做茯神，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松树根在这边嘛，对不对？长在旁边一大坨叫茯苓，然后一团抱住这个树根长的叫茯神。那因为它抱住这个树木，所以它有一个向心的力道，所以要用来宁心安神，我们就会用茯神。就是那种心慌慌、心乱乱，然后容易受被惊吓那种方子里面，我们常会用茯神，因为它的这个清空的，就是因为茯苓本身就是把一些浊气、邪气排开的那种力道存在。可是你用了茯神之后，它那个药性会凝聚在这个地方，那这样子保护这个心的区块特别有效。所以茯神在处理这个表面意识的这个心的时候，特别容易用到。我说表面意识的心，你们听得懂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mind 意识的那个心啊，不是心脏的心啊，就是那心脏要另外算啊。心脏的话，我们是以其他的处理产品的一些药物为主。那么林桂竹，这个林桂竹它治的晕或者昏啊，这个。如果是有，因为有一些其他的治昏的方，有其他的主症，就比如说我们下个礼拜要下次上课要教的那个五苓散，五苓散的主症是口渴，没有口渴尿少，所以如果你在昏的同时你会觉得口渴尿少的话，那对不起，你的主症是口渴尿少，不是昏，所以这是用五苓散。苓桂竹甘的，然后还有一种昏的人，他是严重贫血，然后血路不通的昏，那这个是妇人篇的当归芍药散，就是严重的贫血的昏，那个是当归芍药散，那这个也不是苓桂竹甘汤。那最容易跟苓桂竹甘汤啊搞到有点混杂的那个搞到混杂的那个昏法是真武汤的昏跟泽泻汤的昏。那这两个方呢，都是这个啊，这个真武汤的昏跟泽泻汤的昏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苓桂竹甘汤的昏，大概比较有可能是你坐着的时候还好，站起来昏的比较厉害。就是林慧主任他有这种阳气不通的现象，所以是站起来的时候昏得比较凶，坐的时候不太昏。那如果是泽泻汤的昏的话，泽泻汤它是另外一种水毒，但是跟真武跟林慧主任的那个水毒的区块是不一样的。那泽泻汤的昏是坐在椅子上就觉得天旋地转，然后甚至是它是叫做郁冒，那个冒什么头上会闷的东西一样，这个冒，所以呢，那个人甚至有一部分是好像会觉得说他的眼睛啊，泽泻汤的话是，有的时候是真的会有那种张开，因为我这样会有点不敢讲的辩证点，因为我接下来要讲两个方。那两个方向的健康都听起来一样，就是闭着眼睛好一点，张开眼睛就会昏。那有三个汤的症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讲不太有意思哈、哦。这样子讲只能证明它不是苓桂竹甘汤而已，但是不能证明一定是泽泻汤。那泽泻汤的这个主症比较会是怎么样呢？它是舌头是比较肥的，然后呢舌苔是比较白比较滑的。那舌根的地方白苔会比较腻，就是比较厚。然后苓桂竹甘汤的脉是沉紧，对不对？泽泻汤的脉是跟苓桂竹甘汤不太一样，泽泻汤的脉是弦软，就是比较多的是弦软的脉，就是脉变得很弦，可是又软趴趴的。那这样子的情况比较可能是泽泻汤。那真武汤呢？真武汤是根本那个主症不能叫做昏，而是真武汤是自己 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感很钝，以至于走路容易摔倒那样子。就像很多老人家走路也不是故意要摔，就是踢到什么，忽然一闪神就摔一跤，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那样子的比较是真武汤，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改变得很钝。所以有人说什么真武汤是有点像是喝起来好像喝了酒之后，有些人他喝完酒走路会有点那样子歪歪倒倒的，就是那样子的身体感是真武汤。那么就先把这个两个方剂先把它先分一下。那么我们在这个附录的这个以皮抵饮汤的下，以皮抵饮那个方子后面啊，还有一补充一个防眩汤。防眩汤是虽然林桂如跟汤常常治会很有效，但是曹寅甫在金匮乏味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情况的困扰，但他的主症也是开目则诸无旋转，闭目则略定，所以都差不多。但是从这个人的前因后果，你会可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防眩汤症。就是如果这个人啊是肾太虚，以至于这个阳气浮脱到上面去，那这样子你必须要补肾才能收摄这个阳气，不然这个阳气就好像我一般人的肝或肝风上亢，就肝风上亢其实常常是肾虚造成的，就不能够收住这个气啊。所以他要用到比较多的这个党参啊，用到熟地要很多，然后用到山茱萸比较多，就是把这个元气收摄下来的药。那么再用天麻这种去肝风，然后川穹、熟地、白芍当归这个四物汤结构跟党参这种结构，主要就是它是从脑气虚精神恍惚，就是肾虚所以脑虚，所以那种内伤的这种头昏，那就跟林桂如甘汤是不同一门。泽泻汤、真武汤、林桂如甘汤都是水平衡的问题的头昏，但是有一种头昏是虚，所以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熬夜过度啊或怎么样啊，然后人有点好像就是很疲倦然后怎么样，那样子的昏它的特征，就这种虚症的昏的特征比较就是开目则诸物旋转，闭目就好一点。那刚刚有讲说泽泻汤的那个是很像，泽泻汤那个就是站着坐着都昏，那林桂如汤是站着比较昏啊。那这个曹寅甫说他这个老师的这个方法就是吃清的人吃四五剂就补好一点就不昏了。那另外刘杜周的医案里面啊，说有人是这个太累而昏。那刘杜周的那个医案的思考其实跟防眩汤的思考很像，他就是说在这个灵枢经里面啊，说这个如果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清，目为之眩，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上焦气不够的时候，人就会容易昏。其实这也是林桂如甘汤也在处理这个，因为林桂如甘汤是中焦被痰饮所塞住，所以上焦气不够，所以都是这样子。而刘杜周在治这个脑气虚的时候，像曹寅甫是直接去补肾来治这个脑气虚，对不对？补肾又驱逐肝风，以这个为主轴。那刘杜周呢，他是用过一次，就是把这个补中益气汤做一些加减，就是补中益气汤里面改造成有点像有一个方叫做益气聪明汤的结构。但这里面听一下道理就好，不用仔细思考药。就益气聪明汤就是补中益气汤再加减一些东西，但是刘杜周没有用那些比较寒的药啊，还是都是用补药。这个用益气聪明汤呢，然后再和温胆汤。温胆汤是一个把这个胆经区块的痰去掉，让胆经可以疏通的药，就是让阻碍住你的这个气能够升上来的那个障碍物。温胆汤把这个障碍物拿掉，而补中益气汤加减出来的益气聪明汤又是专门把气好像升提到上半身的，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温胆汤和益气聪明汤把这个气提到头上，那这个人也就比较不昏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做法存在。但基本上就是让这个头比较有能量，所以益气聪明汤和温胆汤的做法跟这个防眩汤的做法就是治疗一个虚症的。那至于就是这个痰饮症跟虚症之间，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泽泻汤啊。那么林桂如甘汤如果加一味药的话，就是眼睛痛的 眼睛红痛的特效药。这个就是苓桂竹甘汤，如果加车前子，你知道车前子吧？就是一种草嘛，那个路边都有啊，就是看起来那个叶子是这种形状的嘛，对不对？然后中间一根，然后有一些穗子，那种路边这种草嘛，就是知识的啊，不认得也没关系，反正我画的烂，来药局就有就对了。那这个车前子啊，是一个帮助利水的药，所以我们肾气丸加车前跟牛膝叫做牛车肾气丸嘛。那这个药能够在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前提，让你的水代谢变得更快速。那么有一种眼睛痛是那个因为胃部积水造成的眼睛痛，就甚至是你的眼睛，其实人的眼睛是一包水，对不对？那在你的脾胃区块的水代谢不良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睛也包了一包臭水，代谢不良。这东西水的代谢其实是全身统进退的，因为是电解质嘛，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是这个人的那个眼睛啊、哦、红痛眼泪多，那通常啊、哦、苓桂竹甘汤加车前子是蛮有效的啊、哦、这是一个特效药，这个可以说是偏方。但是这个东西是放回眼科的框架，有的时候是蛮让人觉得因为这是一个经方派的一种思考，以至于发明出这样的方。就是一般人会从五脏的思考说啊，眼睛是肝开窍于眼睛嘛，所以眼睛红肿痛那当然是肝火啦，我们当然要清肝火。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眼睛是一兜水，那个水坏掉了怎么办？就是一杯水放了五天以后，你喝起来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所以在比如说像台湾的这个张步桃医师，他就是苓桂竹甘汤加牛膝跟车前子，因为牛膝把水拉下来嘛，啊，往下面拉的是牛膝，那就治什么呢？治青光眼。就是青光眼，你的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眼睛都被塞到快要坏掉。那那一坨眼压是什么？不就是痰饮吗？对不对？那样子死在眼睛里面的水已经算痰饮了，所以你就用这样的方法去痰就可以了。所以苓桂竹甘汤加牛膝车前子一般是青光眼的特效药啊。那那个什么中部的徐崇镇医师的网站啊，他也是治疗眼压高，也是用苓桂竹甘汤和加味逍遥散，这种方法很保险，因为加味逍遥散也不太会吃坏人，对不对？现在眼睛有病，我们也当你肝不好，所以我也帮你疏疏肝，也帮你放苓桂竹甘汤，都放哦，就是都不漏掉啊。如果加味逍遥散反正没用吃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就是除非是太寒啊。所以就眼压就越来越降低了，然后之后再吃点别的东西啊，再吃点补药啊，慢慢把它调理好。所以这样子啊，我们大概会知道说，同学可以思考到说，这个张仲景在用药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人体，其实张仲景的药作用在哪里，让这个水到哪里去，怎么样？其实他在看到人体跟西医看到人体比较像，相反的张仲景看到的人体啊，跟十方医生看到人体比较不一样。十方医生看到人体常常是什么五脏啦、啊、克来克去啦、啊、阴阳虚实啦、啊、其实你看张仲景的书，他的用药你会觉得他在处理的内涵都是非常单纯的内涵，你不太，至少在伤寒的部分你还不需要去特别思考五脏的阴阳虚实，对不对？就哪里水太多，哪里寒或怎么样，我们就处理怎么样，那药到的位置就好了。所以虽然张仲景的医术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根源，但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医其实跟仲景的思路是有差距的哦，这个差距其实到今日已经是蛮明显的了。所以当我们回归到这个比较早期的这种原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天哪，如果你要我到外面去跟一般开业的中医对话，我可能也不太知道说什么，当然还是有可以讲的啦，当然还是有，就是如果有中医好心教给我说，哎，我治疗什么东西这个药特别有效什么的，那还是很多可以，很多杂事可以聊。但是在这个核心理论的地方，我觉得张仲景跟很多十方哦的系统不完全一样，他的语言不一样。那么苓桂竹甘汤之后，我又提到一个苓桂味甘汤啊，这个不要教啦，这个 林桂桂山汤是这样子，后面有这个金匮要略谈饮的这个12至35、36条，那个是桂林本没有的，就是可逆以习不得我小青龙汤主之，对不对？这个可逆以习不得我在金匮要略的时候，就是如果桂林本说的是正确，就比较早期的仲景书的版本，他会说这样子小青龙下去之后可能会有副作用，就小青龙汤喝下去之后呢，虽然好像比较不渴了，可是接下来怎么样呢？什么变得什么口吐出来的痰比较多，嘴巴很渴，然后寸脉沉，十脉浮，一大堆有的没的，反正就是，然后脸上热烘烘，然后呢这个头会气从小腹上冲胸咽，就是你吃了小青龙汤之后心阳不够了，心阳不痛了就连锁引发了一次发奔豚的状况了。那这样子的话他用什么呢？用灵桂味甘啊。那这个关于奔豚的方子，我们已经讲到灵桂竹甘之外，我们已经带到过灵桂枣甘跟灵桂味甘。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七页这个地方那个表格好不好？好，大家来看一下中间这边这个灵桂竹甘，我们说是处理痰饮，它的配比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啊，茯苓才是四。那我们从前教的灵桂甘枣，对不对？它的桂枝多些，然后大枣也比桂枝汤多些，然后茯苓是多放一倍，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水邪啊，冲上冲的时候。那么，那这个小青龙服后这个气上冲这个灵桂味甘汤呢，它跟灵桂竹甘比较像，对不对？然后补心阳的桂枝多一点点，然后放半碗五味子，因为用小青龙汤把你的阳气打散了嘛，因为五味子好歹可以把肾阳跟心阳抓回来一点，对不对？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到这个人是阳气要散不散之间，你还用五味子把它收回来，那这样子就可以镇住这个奔豚的状况。那我们就说奔豚如果还没有过肚过小腹的这种灵桂甘枣汤，就是用大枣可以把这个脾胃区块的水收住，这样子的话它就不容易把这个水邪扯过去到叛变，对不对？不容易勾成通道。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到说灵桂竹甘、灵桂枣甘、灵桂味甘其实药味就差一点点，对不对？可是仲景方的药味在那个差一点点之中治的病其实不一样，哦，治的病并不一样，也就是白服的作用跟大枣的作用都是互相不能取代的。那你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平常一般看到就是哦，你脾胃虚，你脾胃比较虚，我可以开点大枣帮你补脾，也可以开点白术帮你补脾，对不对？意思好像都一样嘛。人平常泡红枣茶、黄芪茶，那黄芪换党参感觉也是一样嘛，就是什么都一样嘛，对不对？就是都是有点补的。但是真正在讲到张仲景的药法的加减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这种一味药之差治的病完全不一样。就像小青龙汤跟桂枝加芍药汤治的就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些事情呢，是我们接下来在下课前可能花点时间跟同学顺一顺这个东西。但是你们看到这个第七页的这个表格啊，你们千万不要恐慌啊，这个表格我并不是要讲到你们很懂或者很有医术，所以你们不要怕看到这个表格，我们只是在看到说我们已经学了一些方了，对不对？那在这个方剂里面的一些排列组合，它又可以生出别的小方，别的不同的方。就好比说第一个方子桂枝甘草汤，这桂枝放四两，炙甘草放二两，这些方子都是用炙甘草，然后呢他把它全部煮成一碗水就咕噜一口喝下去。其实这个东西我心里头有点，就是仲景方有一个药法是说，你如果有一味药放的量比较大，让它煮得很浓，通常那个药比较会入下焦。可是桂枝甘草汤是唯一的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桂枝甘草汤是不入下焦的药。我这点一直是我觉得是我的教学的思路里面的一个 bug， 就是我没办法讲清楚这件事，我可能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搞清楚，所以才会这样子。就像刚刚那个灵桂甘草汤，对不对？那个茯苓放到八的时候，其实作用在下焦就会比较多，作用在上焦会比较少。那这个思路到后来最清楚的展演这个剂量大让它入下焦，那个是父亲主到陈世铎那一脉。父亲主到陈世铎那一脉，他会说哦，你发气喘了， 那人参二两还是两？二两人参煮了跟地黄煮了喝下去，因为他说人参如果你气喘你煮三钱五钱对不对，他就塞到你的肺让你窒息，可是如果你煮了二两喝下去，它就会因为那个药性已经凝聚了，就会沉到肾里面，直接补肾的气，然后让你气喘停下来。然后或者说白术是补脾胃的药，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湿气的腰痛呢，那白术四两啊，一人二两，然后这样子浓煮之后的白术就会直接到下焦，把你的肾那个地方的湿气拿掉。就是仲景一开始已经起了头，然后父亲煮这种用药极重跟极轻的药在一起用的那种情况开始展现。那这个东西也关系到一个我猜想的历史，我一直不知道这历史是不是真的存在。就是我们都说父亲煮这个药法，就是体现出这种特别用重药的药法。然后我们特别在中西半的时候有讲到说，原来有一个在明末有一个段养奎的补火派，然后到了清朝的时候，补火派又被人家批评，对不对？他一贯被徐灵胎攻击，说怎么可以弄那么多补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补火派他的思考就会觉得，到了傅辛主的时候，你看到傅辛主跟陈世铎的医书，你就会觉得，因为有人说傅辛主跟陈世铎的医书跟赵养奎那边很像，就是傅辛主跟陈世铎的医书，他会一直谈到说，哦，这个脏虚就会克到那个脏，这个就补好那个脏，这个脏会好一点。那我们一直说张仲景的医书就已经在讲说，一个脏如果它阳虚的，就会克到它想克的脏，对不对？那其他的虚还有别的克法或者生法都不管，但是基本上能够这样子相克，基本上是一个阳虚结构，所以你要怎么样补强别的脏的运化机能，才能让这个结构好起来，这个整个整体的运作好起来。那傅辛主的医术到陈世铎的医术，其实在清朝初年也不是说多显学啊，他们那段时间并没有很被中原的医家所接受，因为中原医家有些比较基本的经方派或像叶天士那种神医。可是陈世铎的几本书呢，像我们这个上次教到那个李丕丁引方，对不对？就在四川的那边那个齐敏慧，他的师父舒慈远，齐敏慧的书里面就会讲到说，哦，这个什么什么齐伯天师说什么什么，然后用什么方，那个东西是陈世铎医书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用隔脏补法，而且以补阳为主的这个思考，是在舒慈远齐敏慧那边开始变成在四川一带形成一个主流。然后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跟原本的仲景的脉络，就是傅辛主的开法，其实跟很多跟仲景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四川那边慢慢慢慢变成一种很隐而不显的融合，然后到后来那地方出现火神派，这就是我瞎掰的历史。就是我一直觉得火神派的用药的技法里面存在着傅辛主开药的技法，就是什么药用的特别重或怎么样。那当然这是一个我的推测啦，我总觉得说，如果因为像火神派，我们觉得说依照统计的话，应该卢火神的医术是当今天下第一，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天你们想要往当今天下第一迈进的话，或许在有生之年试着把这两派的医术统合起来，那是蛮有趣的。好，这是一个我认为的历史流变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真，但是我觉得在文献的那种流传上，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开始在那本书看到，然后像李丕丁这个方面是我原来是在陈世铎的医书看到，说什么你要用石枣汤，不要把人家泻死，用了之后再用什么汤来修补，这样就是慢慢变成舒慈远齐敏慧的那个派，然后那个派变成四川的派啊，当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脉络。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表格啊，比如说像太阳星君的桂甘龙母汤啊，我说过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有发的，就是桂枝跟甘草搭在一起，我们会知道说桂枝是补心阳，对不对？那桂枝甘草汤我昨天跟同学提过一次，就是说你的如果你的心阳虚的时候，有的时候纯粹的心阳虚，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啊，就是好像想要手这样摸着心口比较舒服，那就是一个单纯的心阳虚的状态。那这样子你就煮一锅桂枝甘草汤喝下去，然后就好，就舒服了，就是觉得心慌慌，心好容易乱，可是觉得手摸在这边比较舒服，那这样是桂枝甘草汤。那桂枝甘草汤虽然煮得那么浓啊，可是它也是入心，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可能桂枝要再重到什么程度才会入肾吧，我不知道，因为入肾的话我还是用肉桂了啊，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那至于说桂甘龙母汤，它原来是治疗太阳火逆，就是 如果你是因为什么火逆啊、温蒸，我们之前有教过救逆汤，对不对？就这个人的气血里面的那个元气已经脱位，从血脉里面出来了，那你就用桂枝跟甘草加龙骨牡蛎去把它追回来，对不对？如果很虚的话，加点人参。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常有火逆了，所以这个方本来是没有什么用了。但是他的思路被美国的李海夏医生拿来用来治手汗，就是你手容易出汗，那我们以说桂枝容易入手的经，因为我们如果是伤科药的话，手受伤都拿桂枝当引经药嘛，树枝入手臂就是理所当然嘛。所以李海夏先生就是用这个方子来治疗手容易出汗。那苓桂甘枣、苓桂味甘都已经刚刚带到了啊、哦。那另外还有一个茯苓甘草汤，茯苓甘草汤其实就是苓桂姜甘汤。这个你再换掉一味药啊、哦，但是这个苓桂姜甘汤的这个结构，你看桂枝只装二，甘草比较一，茯苓只有二，那生姜是三，也就是这个方子它的那个作用点是比较飘的，比较在上面的。那它在治什么呢？它在治的是啊，小便不利而不可，因为小便不利而可是五苓散。可是小便不利而不可，代表你这整个上焦的水都很够，你是其他地方运化不了，所以用这个生姜把这个地方的水通下去，然后用苓桂剂啊、哦。但是这样子就不用到白术，也不用用到那个大枣什么的啊，就是用生姜来帮助这个水的运化。那还有一个水剂，就是说这个人的水气凝在心下，就是个心悸，就这样子单独的心悸。那那个水气用生姜把它打散比较好，所以就变成苓桂姜甘汤啊，那称之为茯苓甘草汤。然后还有一个茯苓白术甘草汤，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茯苓白术甘草汤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的肠胃很虚寒，然后拉肚子，我们用理中汤，对不对？那理中汤比这个药是多什么东西啊？多了人参跟干姜，对不对？所以我们也，那为什么，那这个地方要用作茯苓白术甘草汤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它是温病下候。什么叫温病下候？就是温病是你身体在发炎的那种感冒，一遍感冒一遍在细菌性发炎。那你要把这个退掉，一定是用很凉很强的寒药把这个热泄掉，比如说用大承气汤把这个热一次打掉。那可是你用大承气汤把这个热一次就打掉的时候，你可能会打过头啊，让你的肠胃变虚寒啊，所以泄完了热以后，你就不停的拉。那这个其实你白虎汤用太多也会这样子，就是反正用了很寒的药把你打成一直拉，或者是我们上次讲说热性的痢疾，对不对？你用了黄芩汤一次的话停住，再用第二次寒到你继续拉变寒痢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药都是不能够过于不及都不行的。那当你打热性的发炎性的疾病把热泄掉，那人开始变得反而太寒再拉的时候，你说你能放回干姜吗？因为才用过寒药的人，你只要一用热药马上会上火，或者是他细菌的那个发炎才刚退掉还不一定退得干净，你那个时候用热药的话，他很可能又烧回来又发炎回来。所以不能这样，因为温病是一个实热症，所以你不能够用理中汤法，你只能够用比较少的甘草，但是用比较多一点的茯苓跟白术，让这个身体的这个脾胃的运化机能在不让它发热的前提，然后让它的机能赶快恢复。所以在温病之后被下很寒力的时候，要用这样的三味药，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打法。那再来呢，再来换几个药，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啊、哦，这个汤就过瘾了啊、哦，这个是肾浊病，这个病很多人会有啊、哦。那这个东西跟苓桂竹甘汤相比的话，其实就是苓桂竹甘汤里面不放桂而放干姜，有没有看到？那茯苓还是用到四，可是干姜就用的特别重，干姜用到四。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干姜很少用到那么多的，对不对？用到那么多，其实这个干姜比较会入下焦，作用在肾经，就是干姜就是一味，因为茯苓平常就是四两三个单位，这个没问题，因为茯苓像葛根一样，作用比较药性比较淡，所以用多一点。像葛根、茯苓，我们都习惯四两一个单位下去。可是干姜用到四两，在这里这个方子里面是比较重的。那这个肾浊病是什么呢？ 这个甘草甘加茯苓白术汤啊，它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人会肾经受到风邪，那肾经受哎，他说寒邪说错了，肾经受寒的时候，如果才刚刚到肾经上的时候，这个课本里面写的那个条文是说，刚到肾经上的时候，你直接从这边把它拔出来比较快，就用桂枝加葛根汤，就是直接用葛根往上拔比较快。可是如果已经侵入了肾经了，沿着你的足少阴肾经往下面传的，这个不是感冒啊，这是寒气。那这个人会出现一个症状，叫做肾浊，就是他的这个寒气黏着在你的肾经上。那在《金匮要略》里面写，就是说这个人会好像腰很重，就是肚脐以下觉得哇举步艰难，觉得很重。那还有如果照这个讲法的话，会两果痛，就是这个地方会痛，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辨证点，你们自己如果有肾浊不妨感觉一下，就当一个人有肾浊的时候，他特别会觉得膝盖后面这一坨肉，就是我们一般说委中穴那个地方，那一坨肉你要屈伸之间好像有一坨什么东西让你不舒服，就是膝盖后面那一坨肉特别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腿当作是一个小身体，这里刚好就是肾，对不对？所以它就对应，就是那个大身体小身体那种对应，哦，那叫什么全息什么医学那种说法。那主要就是肾浊病的人呢，他的特征是腿特别重，然后膝盖后面特别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用这个配比，用科学中药也可以，用煎剂也可以，用了之后啊，它就能够把你这个肾经上面的寒邪抽干掉，但到底是怎么抽的不知道，但是临床很有效。如果我们要说我那个有 bug 的理论，就是说这干姜跟茯苓用的比较重，所以就在甘草之下作用在下焦去，这当然是一个说法啦。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人的这个脾通大腿，胃通小腿，那如果你用了这些药把脾胃烘暖了的时候，其实大腿小腿就都暖了，那上面经过的肾经就顺便被取，寒邪就被取走了。就是理论上我不太能够提出有力的证明，但是你看就林慧竹甘汤里面拔掉一个桂枝加一个干姜，又变成完全治不同的病人。你们总会觉得肾浊跟晕眩是同一种病了吧，对不对？就是一味药之差而已哦，就只差一味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仲景方的这个加减啊，有一些非常可怕的地方。那理中汤我们就知道，比如说一般的太阴症病，就是寒性的拉肚子是理中汤，或者是脾太湿的拉肚子用理中汤，或者是脾受寒，就比如说晚上睡觉没有盖好被子，这今天起来肚子痛了，然后拉肚子再用理中汤，或者是不用拉肚子，就是肚子受凉了肚子痛用理中汤啊，就是把脾胃暖一暖，那就是甘草白术跟干姜跟人参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芍药甘草汤跟那个甘草干姜汤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芍药甘草汤跟甘草干姜汤本来是同一个条文里面的，就他说一个人如果发汗发的什么阴阳两虚啊，有的时候这个人会脚会抽筋一样缩住，因为精液不够阳气也不够嘛。那张仲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论点，他说你要先用甘草干姜汤恢复他的阳气，然后再用芍药甘草汤去恢复他的阴气。现在之所以能够有火神派、有林海厦先生那些用阳药用得很漂亮的人，就是因为张仲景这句话。就张仲景在阴阳两虚的时候提出来，你要先恢复他的阳气，才能去恢复他的阴气，是仲景这个思考点，以至于现在有这补阳的整个思考啊。那他就说，如果你用了甘草干姜汤，因为干姜是暖暖的嘛，对不对？比较偏暖一点啊。因为其实甘草干姜汤也是作弊啦。因为什么叫作弊？因为甘草干姜汤的那个姜是泡黑姜，就泡的比较黑，所以其实不会很热。甘草跟干姜一起用是甜甜苦苦的，其实还是滋阴的药，只是有一点暖而已。所以它是一个介于阳药跟阴药之间的方啊。那甘草干姜汤它的实际上我们常常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肺冷咳嗽，这个将来教到，如果教咳嗽片会教到，肺冷咳嗽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咳嗽，然后痰很多，可是痰很多的同时，他的喉咙非常干，这是一个肺部发冷的咳嗽的一个特质。那你用甘草跟干姜吃在这边，然后让甘草很多，干姜比较少，所以呢，甘草就拖着干姜的尿性在那边慢慢把你的肺烤软，就是好像在你的肺底下放一张电毯一样。好，那这个是就是让你的气变得比较暖的一种药。那至于说芍药甘草汤呢，芍药甘草汤重点是说治抽筋啦，对不对？就是芍药甘草汤，如果你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金方实验录》我们的参考书的一些医案。芍药甘草汤是治疗脚抽筋或者脚痛的神方，就曹英服用芍药甘草汤是这样子。如果就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欧巴桑啊，就脚背痛得不得了，他就用很，因为这个芍药甘草汤一定要用重，就是赤芍、白芍都要超过8000。然后呢，如果还会再加一点乳香没药，那这样子，因为我们说过芍药甘草汤是能够把这个血拉向人的内脏的，对不对？所以他从这边把静脉的血拉出来，那个脚的那个淤塞就会痛，所以脚背的痛，就有些人一脚走路就脚痛，那种脚的淤塞的痛，芍药甘草汤啊很好用，那你们要照金方实验录的加减才会有效。 而且说半夜抽，脚会抽筋，小腿这边会抽筋到。 这个是容易抽筋，是肝太坏了，这个人必须要练成不会生气啊，就是比较好一点，就是 去西医就是说 哦，缺钙是吧？ 对啊， 没有关系嘛，就是西医说的缺钙跟我们说的肝太虚其实从来也不必有冲突的啊，就是可能他同一件事他们可以检验到你的钙不够，而我们是检中医认为你的肝不好啊之类的。那么芍药甘草汤它的用处，第一个是这个脚伸不直啦，或者怎么样啊，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现在在教你一些其他用法，因为芍药甘草汤它最有效的，现在最常用的其实不是治脚抽筋，而是治疗肚子脚痛，因为它能够让你的那个脚痛的地方马上松下来。这个芍药甘草汤是那种需要西医打吗啡才能止痛的那种胆结石的痛，芍药甘草汤科学中药一点下去就不痛了。哦，就是胆结石那个痛是痛到要打吗啡的，可是中药这样其实那就不痛了，还蛮好用的啊。所以治标，那胆结石你另外再吃别的东西挖出来啊。我们有什么大柴胡汤啊、加芒硝啦，或者是什么网络上流传的什么苹果汁橄榄油，对不对？哦，可以，据说可以排出好多胆结石哦。哦，那个你们有试过吗？有没有排出来？ 有，是翠绿色。 翠绿色的多大颗？ 碎碎的。 碎碎的哦。哦，好，那 它是一颗一颗，我觉得它有点发 飙的。因为我有朋友说什么他。用过了那个网络上那个苹果跟橄榄油的那个方啊，排过胆结石以后，人变得不郁卒很多，就是心情开朗啊，所以说不定可以用一用啊。 然后苹果这跟橄榄油的比例要怎么样？ 哦，详情请看雷九男，他自己在网络上说的啊，这个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要喝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人啊，那现在还没要喝。啊，那这个。芍药甘草汤又可以把这血拉上来，对不对？所以呢，它很适合作用用一种方法，就是，就首先有这种病，就是说脚的那个静脉曲张，它能够把那个血拉得比较顺，然后慢慢让静脉恢复原形。那当然，芍药甘草汤治疗静脉曲张也好，治疗脚痛也好，它的效果其实还不如芍药甘草附子汤，只是。张仲景的这个芍药甘草附子汤啊，他原来的主治是发汗以后怕冷。我们说这个人发过汗可能会阳虚，对不对？那阳虚可能会表现体现在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如果你发汗以后阳虚变成狂汗不止，那那个是营卫之气跟表阳的那个联系的地方阳虚，所以你要用桂枝加附子汤，赶快把这个桂枝汤原路走一遍，把这个营卫之间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是狂汗不止，而是发汗后实在怕冷呢，那他可能是里面的有一些热气不够，那就用芍药甘草附子把那个里面的这个啊 阳气把它固护一下。那当时仲景这么讲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现在后来医家的历代医家就给芍药甘草附子汤取一个外号叫做去胀汤，因为它治疗各种淤血型的绞痛非常有效。绞痛啊，不是肚子绞痛的绞痛，是 腿痛啊。那那种静脉曲张的话，基本上是去胀汤也会有效。但如果你是有淤血的话，你要另外吃一点化淤血的药啊。那这个时候甘草汤去淤血的药本身并不够。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个结构是干姜附子汤。干姜附子汤是怎么样啊？很好玩哦。那这个人哦，发汗以后又被吓过，就是发汗之后，你的阳气表阳，你的胃气已经虚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又被人家用泻药泻过一下，然后又把气往内扯，就是又有内陷的状况。然后呢，这个人变成呢，脉呢沉沉的，可是这个沉沉的呢，有一点像是我们的脉，如果有浮在表面那一块，代表有胃气；只有沉在表面那一半，如果只有沉在里面那一半，代表你上面一半没有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你又发汗又下，然后那个人忽然之间他那个被你乱整一通之后，他的胃气没有了。那一个人胃气没有了会怎么样呢？营胃之气的胃啊，他的脉就只剩下沉的那一半，浮的那一半不见了。然后他就会白天的时候烦躁的不得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安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白天的时候是轮到你的胃气出来当班的，对不对？那你的身体在看不到的世界觉得你没有胃气了，那个身体会觉得说，糟糕了，我现在是完全不设防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杀害我。所以这个人的身体会处在一个潜意识的紧张，所以整个白天烦躁不得了。那到了晚上，胃气收进去换营气出来了，那就没事了，就不打了。所以就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就是当一个人没有胃气的时候，会白天烦得不得了，然后晚上平静下来。那甘姜附子呢，甘姜是补充热能，附子是补充那个阳气，对不对？应该说干姜的附子加在一起才能够完整的补充那个热的能量啊，因为光是附子只是冲来冲去不太会暖。那就这两味药吃下去之后，它就马上这个暖气就，因为它也是炖服啊，跟前面的桂枝甘草汤一样是炖服，就这么多的东西喝下去，就一碗就这样喝下去，然后马上胃气就回来就没事了，就喝了就到胃分，就这样子。就是这个药的能量有这么粗，所以只会到胃分。那我是用来治什么呀？就是从前那个说到基础班说到阳角阴角脉阳微阴微脉，那个时候讲到说某一条奇经八脉伤，这个人会皮肤常常是湿的，因为他没有胃气。那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皮肤都是像青蛙皮一样湿的，那你就给他喝干姜附子汤喝一喝，那皮肤就开始干燥起来了。好，那这个就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方，只是我不是在这方教你们医术啊，这个东西真的要细细整理，我们以后张大人一条一条再来读再来说。但是这只是让你们看到说，真的张大人的方就这样子，这个多一点，这个少一点，就这几味药的加减之间，已经治得那么多乱七八糟不一样的东西了。你说在桂枝汤里面，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你在桂枝汤里面一点都不会觉得那个芍药力道有那么大。可是你把它放到芍药甘草汤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芍药的内受力道有那么大，就是它有很多互相抗衡的作用。你拔掉其中几味以后，它开始那个联合在一起的那个结构被你拆开，其实单独而论，什么芍药甘草在一起，哇，这效果都很强的，不像桂枝汤那么温和的。这样能够明白吧？就是它的那个力道其实是各有各的力道。那从这里也是让同学就是稍微去摸一下仲景方的很多的一些思路。但我相信我今天带的是一个非常浅的思考啊，非常浅，只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底子，就是将来如果你们有兴趣在医术上深造的话，这些方剂间的比对，为什么这个方不用这味药，用这味药，在这个比对跟揣摩的过程里面啊，或者可以比较能够在本草学上面得到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吧，我是这样子想。那当然这个不只是你们的回家功课，也是我自己的回家功课啊，我将来也大概是要从这些方剂比对里面去再思考一下它要怎么运作。那我现在很多我自己在说出来的理论可能还会有一些例外，让我觉得我的理论是有瑕疵的，那我自己也要日后再慢慢读书去整理。那么那今天先上到这，那同学有没有 要问的，有没有最近用药遇到的问题？像前一阵子感冒真的不好治了，好几层啊，初学者要医得好不容易。那你们有没有要说什么呀？哦，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录了啊。这个，这样谈其他的型号就不要录了。那就是。 剪掉。